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陈光。今天我想为您带来晚唐时期的诗人李建勋所作的《游栖霞寺》。养花天气尽平分，瘦马来敲白厦门。晓色未开山亦远，春容犹淡月华昏。琅琊冷落存遗迹，离舍稀疏待旧村。此地几经人聚散，只今王谢独名存。本诗的作者李建勋，出生于晚唐的唐懿宗时期，以80岁高龄死于五代十国的后周时期。晚年时，他曾经出使南唐，侍奉过南唐的前两任皇帝。在元朝人编撰的《唐才子传》中，按照出生年代将李建勋收录其中。可以说，李建勋几乎算是最后一批唐诗的创作者了。本诗是作者在游历了金陵的栖霞寺后创作而成的，诗中描绘了栖霞寺周边的景致，并发出了作者的感慨。其中写道：如今的天气不冷不热，恰好是适宜养花的温度。我骑着瘦马穿过金陵的东门，径直来到栖霞山下。拂晓时分一片朦胧，只觉得栖霞山若近若远。初春时分的颜色淡薄，只觉得月亮的光晕一片暗淡。两晋时期的豪门望族已经凋零，只留下了部分遗迹。山下的屋舍稀疏分布，一直绵延到远方。遥想这个地方的人们几经聚散，如今只剩下王谢这样的豪门望族的名号残存了。李建勋笔下的栖霞寺就位于今天南京市栖霞区栖霞山的西侧，这里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刹之一，也是佛教三论宗的发源地。早在南北朝的南齐时期，就有僧人在这里开山讲法，之后的佛教信徒便以这位僧人的居所为中心，逐渐开辟修建成寺院。到了南北朝的南梁时期，由于皇家笃信佛教，栖霞山中的寺院借此机会得到了大规模扩建，特别是在山岩上开凿了大片的石窟造像。进入盛唐以后，寺院名称被确定为栖霞寺。在此之后，每逢战乱年代，寺院虽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兵火洗劫，然而在每次动荡之后，幸而又总能得到重建与恢复，并存续至今。如今的栖霞寺占地超过40亩，规模位居南京地区诸多寺院之首。 寺院背靠栖霞山，三面环山，北临长江，风景宜人。寺院中保存有历朝历代留下的众多文物，其中最著名的舍利塔修建于南唐时期，是长江以南地区最古老的佛塔。在舍利塔后边的山岩中，则是著名的千佛岩，这是以南北朝的南梁时期开凿的石窟造像为基础，历经多个朝代开凿修建而成的，与北方的云冈石窟遥相呼应，有江南云冈之称。除此之外，寺院中还有大佛阁、无量殿、明镜湖等诸多胜景，加上寺院所处的栖霞山植被繁茂，风景秀美，有所谓金陵第一名秀山的美誉。每到深秋时节，山上枫叶红透，层林尽染，栖霞寺便仿佛笼罩在一片彤云之下，此时如果登山入寺，更是别有一番风味。本诗的作者李建勋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然而他能以80岁高龄得以善终，或许是因为他始终都带有一种恬淡安然的心态，这种心态在他保存至今的几十首作品中多有体现。以本诗为例，尽管在结尾时诗人感慨了动荡让人聚散离合，但真正触动人的却仍然是栖霞山上那黎明佛晓的山色与若明若暗的月色，两相结合，景色便如同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一般，引人想象，让人无限向往。养花天气尽平分，瘦马来敲白厦门，角色未开山亦远，春容犹淡月华昏，狼牙冷落存遗迹，离舍稀疏待旧村，此地几经人去散，只今王谢独名存。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陈光，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陈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有着那么多的事。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没有人回应，人白白

发现其停泊机场以后，想于地面上将其全面摧毁。凌晨5:05，天色微明，在吴淞口外130公里的马鞍群岛附近，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与奉翔号正以全速对准风向释放战机。据参加过这次袭击的日军飞行员回忆，小田原俊郎率9架13式舰攻击从加贺号上起飞，在空中会合从奉翔号上起飞的索茂八郎，他的编队由6架中岛舰战机组成，挂满了炸弹。两队编成后向240公里之外的笕桥机场杀来，海上轻雾弥漫，诗意朦胧，但是对于日本飞行员来说却是视线不佳，扑朔迷离。编队飞行中有的飞机弄错了位置，中岛飞进了13式的队列，好几次队形发生了混乱，一直到天色大亮才纠正过来。这15架战机飞过了霞浦外海，7:05飞抵笕桥上空。在乔斯镇沉机出唱中，各种型号的中国空军飞机开始在寒风中加温试车。石邦帆正在洗脸，他听到了熟悉的荣克斯发动机的轰鸣，但是在人声、机器声和鸡鸣声中，他还听到了一种从远处传来的低沉的隆隆机声。石邦帆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敌机来了，他扔下毛巾跑出棚外眺望，在遥远的东南方向晨曦中出现了一群小黑点。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军的警戒飞机还没有升空，石邦帆不由得大声呼喊着报警：敌机，赶快升空！石邦帆急忙背起降落伞，拉起同机的后舱机枪手沈岩士向停机坪跑去。所幸的是，他那架荣克斯已经由机械师加温完毕，便迅速登机。石邦帆同时命令机械师告诉大家要沉着应战，加温不够的飞机不要冒险起飞，敌机凌空攻击，注意疏散隐蔽。说完，他猛推油门，拉起驾驶杆，座机在跑道上突奔，很快便跃上了钱塘江上空。紧接着，由赵普明驾驶、罗荣轩任后舱机枪手的一架科赛也随即起飞。石邦帆飞过江面，向上继续爬升，以争取有利的攻击位置。后面的赵普明迟到一步，日机已经迫近。赵普明担心敌机对乔斯机场的注意，故意向左侧飞升到了1000米，远远监视敌机的行动，伺机发起攻击。大概是浓云的掩护，敌机当时并没有发现地面上的那块大草坪有什么异样，也没有注意到在自己侧翼飞行的中国飞机。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下面的笕桥机场上。飞临笕桥上空的小田原大卫好生纳闷儿，机场上空空如也，大出情报所料，中国空军的飞机到哪里去了呢？狐疑之间，只见一架荣克斯破云而出，向小田原大卫的座机开火射击。石邦帆飞出云层边缘，便发现6架敌方的双翼舰攻击，时机稍纵即逝，刻不容缓。于是他迎头冲去，在100米距离开火后，从敌机的左侧脱离。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